见证我们的家，你从此不想了，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，你只当我是朋友吗？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，他却那么清楚了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。 这是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叫做一夜长大。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觉得她也许不够个性，太为中庸，但是尽管是这样被人们误认为中庸的个性，但是梁静茹一路走来都不缺受众，大众们爱她，小众们对她也并不排斥。滚石唱片初期的精心打磨，虽然没有把她打造成当时的一线女歌手，但是也因为李宗盛找准了她的歌路，让她一路走来都凭借着温暖的情歌打开市场。 穿过人潮汹涌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、oh, 我的梦代表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穿过一块里面一片黑暗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、oh, 我的梦代表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到不再徘徊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《路一直都在》。其实我一直都认为陈奕迅在乐坛应该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那种在扰攘街头独自徘徊，面对无人黑夜自言自语的寂寞，也只有他才能够唱得出来。无论是陈奕迅也好，还是梁静茹也好，多年的努力总算给了他们交代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一首稍微欢快一点的歌，这是彭羚，《你是一首流行曲》。 爱上你，不知道是否因为你的容颜可以让我纯白。爱上你，不知道是否因为你可以放在口袋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怕你等待了一句就不回来，不能。最钟爱的平台，无所不在。摸过浓浓淡淡的神态，穿过红红绿绿的时代，你是一首流行曲，无处不在。爱上你，不知道是否因为你的容颜可以让我纯白。爱上你，不知道是否因为生态，穿过红红绿绿的时代，你是一首流行曲，无处不在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刚才我们听到了彭羚的《你是一首流行曲》。彭羚最爱的歌手是林忆莲，在林忆莲最当红的时候，彭羚也开始成为后起之秀。 90年代，他凭借着《如梦初醒》和《窗外》两张较好又较作的粤语专辑，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天后地位。1998年，彭羚嫁给了音乐人林海峰，从此他的身份更多的是家庭主妇。于是呢，我们也没有再看到这个非常会唱歌的女子的传奇。接下来，大牌主打歌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，她是现在还在歌坛努力打拼的范晓萱。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，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好了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。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雪人》，是来自于范晓萱1996年的作品。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，一个呢是范晓萱的个人版，另外一个是和王力宏的情歌对唱版。但是你一开场听到范晓萱的声音，那种柔情，那种温存，足以让你沉浸在这种哀伤美丽的氛围当中，无法自拔。范晓萱在当年一出道就已经成为了歌坛的焦点人物，而原本呢，她也可以走一条非常顺畅的音乐道路， 但是他自己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，所以后来他又一度消失在乐坛，再后来他以电音的或者摇滚的独立音乐制作人的形象出现，他一直都非常精彩而且非常勇敢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在大牌主打歌当中跟你听到的这一位呢，却是从出道就开始诸多不顺，但是一直在努力坚持的非常会唱歌的曹格。 是你一眼我就认出来，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。是爱让你掠过漫长等待，我们只要现在相爱，幸福就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，抱歉让你等待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。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，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，紧紧拥抱唯一的你，无可救药的坚定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也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想让你等待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。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可救药的坚定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也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 爱就像一种绝不可能的 情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。 伤到不控诉，怕你告别。

抓在手上，我要相信前方，不慌张不慌张，幸福像鸡蛋一不小心就被碰撞，容易受伤，捧在心上给我什么也不换，生命有你的地方会发光，会发光，在最美好的每一个我爱你的时光， Right here waiting, waiting for you， 我要小心前方，yeah, yeah, 不慌张小心就被碰撞，容易受伤，捧你在心上给我什么也不换，生命有你的地方会发光，会发光，在最美好 刚才来听到这首运用了很多转音和技巧的作品，是来自于内地的歌手魏玄曼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歌曲呢，会是张雨生和张惠妹的第一首合作，同时呢也是把张惠妹带入歌坛的一首歌。张雨生对于张惠妹来说亦师亦友，而张雨生本人在台湾流行歌坛的地位经过这么多年也依然没有更改。他过世以后，张雨生的父亲把他自己果园里经营的民宿也取名为张雨生之家，而且在2009年，澎湖县还将张雨生的故居改装为张雨生故事馆。这一切呢，都是对这个热情的、真诚的音乐人最好的纪念。 黑夜来的无声，爱情散的无痕，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。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，哦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，像你在这伤感的城。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，进退我无权选择，轻轻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只怕有来生，我爱的依然最真。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，悄然无助的深刻，我最深爱的人

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杜德伟。杜德伟最当红的时候，也许是在台湾滚石唱片的那些年，是他的国语的抒情作品。但是他最早出道的时候是在香港，而且也是靠他的粤语作品。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荣获了1989年的香港劲歌金曲最佳音乐录影带的，来自于杜德伟的《夜半一点钟》。 工作完了，繁忙麻木我面部，思想也失到满了，灵魂外滞显你到，双腿也在投诉，没活动每天一紧凑，应该接受吧。 刚才这首杜德伟的《夜半一点钟》还曾经收录在《我本善良》这部电视剧当中来作为插曲，并且它也是那个年代的改编风潮当中的其中一首作品。关注到那个年代的香港歌坛，1991年的林忆莲，那个时候林忆莲是香港的少数能歌善舞、动静皆宜的顶尖女歌手。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于欧美音乐的原曲，被林忆莲翻唱之后成为了她个人的代表作。那个时候她甚至开辟了香港新音乐的时代。这首歌是《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》。 从一分钟的天气，以一分钟可讲有什么走